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好，开年了，开工大吉。今天香港呢，咱们已经开始重新回到直播的状态了，跟大家再次在羊年里面哈，这次真的是开年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羊年恭喜发财，大吉大利。我是樊素。那今天呢，我非常开心啊，这又是一个全新的组合。那 Kellen 著名的高级娱乐知识分子 高级的还是高级的， 然后另外一个都不用介绍了，班哥 你好，大家好，新年快乐，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再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我是 Benson， 祝大家新年快乐，羊年行大运啊。 好，这个 Benson 我该怎么介绍你好呢？ 该怎么介绍我？就是第一次参加 3D 化新闻的 U Radio 主持人这样子好。 对， Benson 以前这个在新闻里面啊娱乐这个 Ben Fan Duck， Ben Fan Duck， 完了，我都忘了你们那期。 没关系，不用记得。我今天在你的节目就挺好的。 现在呢，班哥主要在主持Big Bang 生活大爆炸，这非常实用。 谢谢。 对，比如说年前教我们，如果是单身，一个人你怎么去做一个年夜饭，是吧？ 是不是觉得太孤独了？ 不会啊，就很实用啊。就叫什么过情人节的时候，你该送什么礼物？你送这些，你就活该单身。班哥的这个的背景哈，又跟 Kellen 又不一样。Kellen 我们知道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对。 但是呢，他普通话好到很多听众都觉得很纳闷，说他又不像是大陆人，又不像香港的那种港式普通话，他又不像台湾人。我们觉得 Kellen 他就是国际范儿的香港人， 太国际范儿了， 港大高材生， 真的真的。 这个 居然想把我抬到一个这样的高度，我待会都不敢讲 话。没有，等一会儿让你摔死。 好吧，哎，班哥的这个背景哈，也是国际范儿。你看，北京出生，是北京出生吗？ 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土生土长的，有吗？ 我今天土生土长没有，因为我昨儿 你没在北京待过多少年？ 我昨儿才从北京回来，所以我现在一口的北京话。 是吗？ 对，因为之前很多人都说，哎，怎么你没有北京话呢？我说我在香港，我跟谁讲北京话的话没有这个语言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回到北京跟姥姥啊，跟我妈呀，就讲起劲儿来了，你知道吗？就越讲越开心，就北京话就回来了嘛。吃了吗您？ 吃了吗您？ 这点大家应该都正在吃着呢啊，或者听点播的，三 D 不是点播特高嘛，所以估计点的时候估计大家可能等车啊， 吃着呢。 对啊，这个睡觉前呢听一听，我觉得也挺好。对， 哎，今天为什么请班哥请这 Kellen 来，还是要体现咱们这个国际范儿，这个地域差异。比如说咱们看春晚可能都不会观感一样哈。那比如说我每年都看春晚，今年我妈从江西来香港陪我过年。 那你看不着啊？ 我看得着呀，家里央视一大堆，我全能收着。中央 你家住哪儿啊？ 没有啊， 香港可以收到央视的吗？ 他今年在 YouTube、在 Twitter 还有在 Google Plus 就看央视就好了， 都有那个 四套新闻频道，一套我全都能收着。 哦，他是在电视上我看了。 电视上看。 哇，那香港真的回归的很彻底。 我今年发现， 好吧， 我发现我今年看春晚，我是注意力最不集中的一年。这个手臂都快摇酸了，我就开始摇摇红包。你没摇吗？ 我没摇， 我就一直在那摇，一分钱也没摇着，然后就给别人发红包，收到几十块钱就立刻散财给散出去了。所以今年这个春晚，我基本上，我除了听歌，其他的那些小品、相声，我没一个我是完整听完的。 没有，因为你妈也回来，你们得聊聊天嘛。你妈多长时间没见你了？ 我妈她就看着电视，很少聊天。 那你 所以她 在干嘛？你在干嘛？ 玩手机？ 你在玩手机？你们家的互动真的就是，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不能说悲哀吧，但它至少是现实。你们看春晚，你看春晚吧。 没有， 你在北京陪姥姥看春晚。 姥姥，对，因为全家，因为我很少啊，就是爸妈妈、姥姥、小姨、二姨啊，什么就七大姑八大姨都聚在北京。因为我等会儿就我们家人又要出国了嘛，所以等于今年是最齐的。那我就当然了，姥姥都年事已高了，就大家外面吃。然后外面吃的话就没什么电视可以看，就主要就是集中在聊一聊家里的事儿啊，聊聊姥姥。 姥啊，吃吃饭呐、啊嗯，然后看看烟花，放放炮，就这样。嗯、所以 就是春晚你没看直播？ 春晚电视 断断续续的看， 因为他开始的时候我们没跟，是因为我们都去吃年夜饭了。 嗯 啊，我不知道香港应该也有年夜饭这种东西， 有 因为北京吃特别早。 我们叫团年饭， 团年饭、 啊、对，就临饭、 嗯。 然后呢，北京吃特早，因为至少5点半6点就姥姥就要求都得到了。 嗯嗯， 就因为你知道老人就是说你赶早不赶晚嘛， 嗯， 就到了。那吃完了以后都8点半9点了，所以其实也没看到什么开场。那回到家呢，因为今年呢就正好给姥姥买了一个新的麻将，因为姥姥特爱打麻将， 嗯， 香港的那个就是那个手感特滑溜， 嗯， 然后就打打呢，一会儿打呀，然后里屋外屋就在打，里屋呢就没打就聊天嗑瓜子儿啊，吃东西啊，然后什么玩手机呀、啊，这个那的打僵尸啊，你有小孩在吗？ 打僵尸， 所以春晚就在那儿播。然后比如说谁， 他就是个陪伴品， 是就 是 一个背景音乐， 嗯啊、嗯，就不会特别关注。 嗯， 你对春晚有印象吗？ 其实我没有进来这个公司工作之前，根本不。嗯也不知，我不知道那算不算不知道，就完全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春晚完全不是一件事情，也没有看过。我第一次真的有试看，真的去尝试去看的话是上一年，因为我们是高级娱乐知识分子，要上那个娱乐大王牌的节目，然后因为那一天之后春晚之后那一天的节目是要讲春晚的，那所以我就准备一下。 哦，你要做功课，你看春晚是为了做功课。 但是说真的，它的美学是让我有一点雷到的感觉。 雷到了 哪里雷？ 我是觉得它整个就是那种。大红大，我第一次说真的有点像觉得我第一次看到朝鲜的阿里郎的感觉。 阿里郎， 就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这么发达，这么已经有很多就跟国际接轨的那么好，为什么春晚还是停留在我们印象中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呢？ 就是土嘛，说白了是吧。 对，就很 low。 有点 low 咖是吗？ 哎，但是我发现确实就是众口难调。 嗯、 比如说，我跟我妈聊，我说你觉得好看吗？ 嗯、 她也不说不好看， 嗯、 她就那样吧， 就那样呗。 我说那你觉得以前就比如说小品、 嗯， 大家这次不是期待很高吗？所谓的两个反腐小品，还有反腐相声，我就觉得你就只剩下反腐，它也没什么小品相声，因为根本就不好笑。然后我妈说，她说，我说你看看那个赵本山的小品，虽然他今年没出来，但是还挺怀念的。她说赵本山的小品我听不懂。就是他是东北的那口的那个 东北那嘎的， 对，他说 南方不太知道怎么回事， 他说至少那个他们那种标准的普通话我还能听明白，他说那已经算是他的符合我的那个就是耳朵的这个需要，他可能就没有到什么审美的那么一个地步，但是我又感觉就是吧，他就几十年过去了，你像春晚已经而立之年了，就是你发现他，尤其是咱们做主持人的什么，也会留意主持人的他的每一部分的这个串场，他怎么来进行铺排，我就特别不习惯他俩就是几对在那儿假互动，就前面说哎你知道那个什么，就好像斗贫、好像比赛似的、 就是、 但其实都是对好的嘛、最后斗完的时候、哎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什么吧，特别假，我就说都什么年代还用这么土的方式来进行那个互动。 那我觉得你要看就是谁决定了春晚这个形态， 嗯， 上面的人就是那样的人，那他就决定了下面的人就是那样的。而且其实你说的那个就是假互动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做成，他们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去主持，他就是一个背稿机器嘛。你可能以前啊、为什么说这个李咏说主持的好，他可能在这个框架之内自己调侃加一两句，哎，你觉得啊这是个人在说话，那不然其他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对稿机器在对。但其实今年呢我没有留意主持人说什么哈，因为都是要报幕，所以他那段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用知道，因为他不是每年都有那春晚节目单嘛，所以其实他报不报幕我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把那节目单一打出来我也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但我今年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男女主持一边高，并且是男主持矮过女主持，这是一个 这是 一个趋势 啊、这几年前都已经这样了。 对，撒贝宁就 就跟那个李思思一搭，哎呦矮了一截，然后再看那个新闻主播跟那个董卿搭， 对， 又矮了一截，就觉得哎，这个今天吃好像都是， 你觉得身高是个问题吗？ 不算，因为如果就让我去主持的话，女主持可能也得高我一截，但我很明白，因为是穿高跟鞋的关系 吧， 对，穿高跟鞋关，但怎么好像就说就是这个请来请去，你们说什么董卿，人家跑美国去了， 还得 都颠儿了，都避开你了，然后说没人了，您还是回来吧，就恨不得再把周涛再请回来 了，这说明啊，他就是一个。重大任务相当于一个政治任务了，所以有人不开玩笑说嘛，他春晚他根本就是加长版的新闻联播。但是我就留意呢，大年三十那天的新闻联播特别好看，就那天看新闻联播，你是完全不觉得在看新闻联播，因为领导人的消息全没了， 很欢乐， 都过年去了。他不是欢乐，他就显得很有人情味儿。我记得有一段什么吧，就是康辉，不是今年第一回主持吗？居然在新闻联播里面就放了一段他个人跟拍的，就他拿一手机在那拍自己准备春晚那个细节。他细节在哪儿吧？他说：“你看我这每天焦虑的，我的眉毛那儿都长了一个包。”就给特写，哎，你当时觉得，这还挺像个人的那个那个拍摄的说法，说话也不是那种字正腔圆、一本正经的那种表达方式。好，那个半个小时新闻联播那天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我还特别留意，我说，哎，这个直播了，看看康辉眉毛上那颗包还在不在？ 还在吗？ 看不见 了，给遮了 ，就是画的特别厚。就说吧，现在的春晚。我就看大家还在吐槽，就这么多天了，就包括有一些什么女权主义者，他们就有一个联名说春晚那些什么小品相声，他根本都是在歧视女性啊，然后嘲笑什么残疾人啊，什么潘长江的小品都几十年了还是拿他的身高开玩笑，就说他没进步，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懂幽默，有些会让人看了不舒服。但是呢，我有时候觉得吧，我说如果说 你自己觉得舒服吗？ 我根本就不在乎舒不舒服，就是我不会把它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你当不会就不 care 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往那么一个高度想。所以我觉得吧，挺分裂的。就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吐个槽、谩骂一下，你还觉得哎，好像这个社会有些所谓的什么反思精神。但后来人家导演都说了，他就是一个伴随的，你爱看不看，你不看还不看，他都在那儿。但是你发现有些人他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讨论这个哈，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甚至有什么乒乓球国手，他说那个什么投其所好的那个小品， 他 不是 他说什么中国什么都不缺，就什么， 他说他什么拒绝黄赌， 还有乒乓球， 拒绝乒乓球，然后呢，那个乒乓球国手，他就王浩吧，应该是，他就觉得这是在侮辱 他们 乒乓球，就觉得很生气。然后呢，他的这个回应，郝建就那个小品演员，他说他是口误。怎么可能是口误嘛？ 我觉得其实就是什么 ，Why so serious？ 就是你需要这么严肃吗？我就觉得说，好笑吗？好笑啊！就比如说你中国的一些幽默哈，都是去损人嘛，就是说损人啊，不利己，咱们损一下他，哈哈，大家笑的好开。但是春节的时候被损一下就被损一下吧。赵本山的小品损了多少人？你不是正也是看得乐呵呵的？就像以前那小品的那个赵丽蓉跟巩汉林，以前不是说巩汉林瘦了吧唧的，就是。一看你就是从小没吃饱什么的，你这不是也是损人吗？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什么小品相声，从损个人损到了一个就是部分的人，但我就觉得你不损他的话呢，你就没这乐啊。如果你都不损人的话了，那你乐什么呢？你总是得乐点事儿吧。 这确实就是个问题，就是说呢，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种所谓幽默的问题。你是他们就说这个显得比较低级趣味，因为你在取笑别人的身体，就你按理说你幽默你的层次可以比较高一些，那为什么所谓的反腐的这小品相声大家这么关注，就觉得他可能有一些现实的这个讽刺意义，就是比较深刻的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效果非常糟糕，其实说句实在话，因为我虽然直播的时候没怎么看，我后来看重播，我看了完全是笑不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先休息休息吧，等会儿呢还会连线一位咱们的一位老朋友，叫马军，他是凤凰周刊的记者，他呢对相声也是相当的有研究，我们差不多在12点半的时候跟他聊一聊这个相声的问题。好，我们先休息片刻，三立化新闻稍后回来。You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Kelly， 我是 Benson。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过年啊，聊聊过年看的春晚。春晚大家知道吗？有一个数字，好几个数字，应该是说它创下了世界吉尼斯纪录。一个呢，就是世界收视率最高的综艺晚会。小的时候你会更加觉得那是没办法，就所有的卫视、 没台了吗 省级台全部都在转播。央视的这个春晚没办法。 但是我有一点感觉，是因为小时候有时候也会跟妈妈回就我们所谓的乡下乡下过年，因为 乡下在哪儿？ 在南方， 南方 中山。 中山， 我觉得我的印象中是他们都不看春晚哎、欸，对啊， 广东人都在干嘛呢？打麻将， 在看 TVB 啊， 在看 TVB， 还是语言是有差异， 所以我 就南北间 我就觉得你所谓的我不是在香港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在内地过年的时候，春晚也没有存在过在任何我的童年回忆里面，所以当我知道春晚原来是全中国都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纳闷，就是 所以他们就说春晚它是什么东北农村老男人的这个审美，就是它主要是迎合那部分。但是你像我妈那种也是她的这个覆盖人群，我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她看习惯了她的这个所谓的不能说人家审美指趣不高，至少是说她的这口味这么多年来他就是在这么一个语言体系或者审美环境之下，就他没像 Kellen 国际范儿的，他有很多的这个文化产品或者商品的这个对比 选择， 对，他会觉得哎，这个好像不太符合我惯有的那种审美的这个惯性才会有。二一个你说年轻人他可以玩的东西看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唱个 K 什么，那 你比如说我就玩个红包，我可能我就不会 去看了，玩嗨了， 玩一玩。再一个他可能就是这个笑点，我觉得关键就在于这个笑点，大家提的非常之高。你看几十年前我记得 TVB 就是年前的时候还播了一个小品，他是说反腐小品嘛，这次大家非常关注，他就播了以前冯巩和牛群的几十年前的那个 TVB 播的， 他是当新闻播，他是当新闻播。他说那个小品呢当年也是说尺度非常之大，因为也是讽刺这个官场上的不正之风嘛。你看底下全部都是爆笑式的，就好像像国外的那种单口的那种喜剧，刚才开了我们休息的时候讲到的。但是其实呢他们就说哈，这个相声它按理说吧，它不是像它是一门传统艺术，它不应该追求的是那种特别密集式的这么一个效果。它讲究那个这个 铺排 就是说它是有节奏感的，就像咱们做节目似的，它都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铺垫。它甚至说它追求的只是你逗乐，它为了现场的效果，它不是为了这个 amuse 所谓的，它不是为了逗乐，它是为了让你产生愉悦感。就说你进去剧场之后啊，它可能给你演个几个小时，你会觉得这个身心愉悦。他不是说我要像看一个国外的那种喜剧，一个人一支麦，你就密集式的一个一个包袱。你发现中国那种传统的特别经典的单口相声，它一定是一个故事的，它是非常完整的，就是不是像你国外你从哪儿进你都可以听得哈哈大笑。就说你看为什么这个，他说郭德纲他参加了一年吧春晚，他就不去参加，他说因为春晚他的这个语言表达和他的这个现场的那个气氛，它不适合就传统的相声的这么一个节奏，因为电视观众的这个期待，就跟你进剧场去听一段相声，它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像我也在想，我说为什么我觉得那俩那个小伙子就讲讲那个反腐相声什么不是我的，我说怎么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关键 他 这 但是可能换一个环境，他说不定他就效果完全不一样。 肯定你要换一个，比如说你我就要求你三分钟必须讲完，对吧？那你怎么能讲完呢？ 还有人在掐表呢， 对，你还 他也没法给你即兴发挥的空间， 而且你的剧本也是，不是说上面人说，哎，这个我不喜欢这句话，你给我换了。但其实这句话就是你的包袱，你把这句换了，你不如别上了。 但是我对于相声，还有就之前樊素讲到的所谓的单口相声，因为单口相声跟国外的 stand up comedy 或者香港的我们所谓的东东秀，或者是那个林海峰他自己创的 stand up， 是有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单口相声跟 stand up comedy 还有那个东东秀还比较像一点，是它是跟观众的互动比较多。我印象中的相声它是跟观众没有太多的互动，然后是剧本一直都已经写好，两个人一直在讲，所以在这一个 印象之中我反而觉得相声可能更适合在电视或者在像春晚这种的情况下表演。 哎，我倒觉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因为看春晚啊，大家都是很浮躁的。其实我就觉得这春晚你全部都唱歌，反而来得更好。那你说，如果在这么浮躁的情况之下，而且你还要求全家都安静下来，静静的听三到四分钟。如果不是赵本山，如果不是赵丽蓉这种大咖级的人物的哈，上来一个其实是全家人还是该干嘛干嘛，该聊天聊天，唠嗑唠嗑，打麻将打麻将。所以本身你的心态就决定了你先入为主，这个节目我就看不下去，因为你讲五分钟我没法看下去，这是其中的一点。 可能这个相声和小品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相声它只有靠语言， 对， 它基本上 小品还有舞台， 小品对、 啊， 还有舞台，你应该感觉可以满场走。 嗯， 但相声它是单纯的靠语言，所以单纯靠语言，它必定会讲究前面的这些铺陈，所谓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它得非常行云流水，它冷不丁的给你抖一个包袱，它不讲求密集，不讲求多，这可能是我理解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相声，所以有人会觉得。他说为什么有些相声就是经典，经典到你是百听不厌，他并不说那个梗你把它听没了，而是他作为一个语言的艺术品，他觉得他是精雕细琢，就是你反反复复听，你会越听越有味儿，就这是经典的制作。但是现在的春晚我觉得有些小品它是也有这么一个这个所谓的艺术成就在那儿，但是近些年的你会觉得最浓的味道在什么吧，在于说教。他不是为了逗乐，也不是为了讽刺什么，他是为了告诉你道理。我们来听一段哈，这是我认为的非常糟糕的一个段落，今年这个所谓的反腐小品投其所好。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没事儿，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必须是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我觉得那个乒乓球那个真的有点多余，不知道为什么要拒绝乒乓球呢？ 他说的就是投其所好，因为刚来的那个新局长 喜欢打乒乓球， 喜欢打，所以呢，他就以这个为所谓的号码，就是其实他这梗是从头铺到尾的。但是我为什么引用这一段？就最后那句，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他这个一转身他就走了，这是他甩在舞台上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听完之后看了你什么感觉？我觉得他就是在教育人。 我想说我看完以后， 教育当官的， 我看完以后特别是那个小品，他让我的感觉就是，第一，他很像中学生的那种校内剧场。 为什么呢？ 就是那种说教式，然后很直白，我跟你讲你应该要怎么怎么做。另外一个感觉就很像我们小时候一个共同的记忆，叫做教育电视。我们已经小的时候在电视台会有一种这种教育电视，就是跟我们的课本是平衡的，所以他有时候课本教的内容他会以一种演小品啊，或以一种小小的剧场的形式这样来呈现。他就特别特别特别像那个，因为他完全，我觉得完全一点专业的这种戏剧的感觉都没有，他就是对着镜头在跟你讲，我跟你讲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要怎样。那个我看完这个中学生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强烈。 但关键现在这时代就是，我告诉你要怎样，那这个效果也不一定能怎样。关键现在的社会是大家的这个价值观已经多元化了，你不是说我 教育你。我看完这小品，哦，好的，我们就要那个遵守排队了。好的，说完那个出国不能够犯规，我就不会在这个泰国再去踢那个钟了。它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个我觉得它是艺术表现手法的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就很奇怪，我说他们都是专业的这个小品的表演团队，还是什么开心麻花什么这个团队来创作的？他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说 受到很大的限制？ 受到就是你因为你要上春晚，你可能要经过几十上百个人的这个审查，所以大家他都会非常非常紧张。就本来他是个非常幽默的这么一个人，他可能上去之后他就不会表演，或者还有一个习惯，你发现没 ，Benson？ 咱们做主持人有的时候。我觉得吧，就是你看不同的场合，比如说我戴着耳机，我在那个直播间里，我对着话筒做广播节目，我声音是小的，就我可以跟正常我私底下说话，我也是这么大音量， 对， 就我是比较自在，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麦， 好吧，但我觉得我是说话的那个状态问题。如果说你让我对着电视说，咱们以前做全媒体那个， 我亢奋，对。 我是逼着自己要亢奋，本来我没那么亢奋， 对， 就说你不自觉的，你就会觉得我必须得大声的说话，你才能听得见。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春晚那个舞台，大家不自觉的就把嗓门弄得特别高，就是你要逼着自己去往一种非常不自然的状态上去那个演。但是观众现在我自己的审美，你越是努，就越是卯足的劲儿想要我使出浑身那个解数想要吸你注意的时候，我反倒替他不自在，我替他不自在，我自己看的就更加不自在， 而且看的会尴尬。 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刚才 Benson 讲的那一个，我有一个好奇，就是你说现在大家什么价值多元啊，这样跟他说教，大家不会听，但是大家对春晚有那么高的期，就有那么高的教育期待，就是看春晚是为了要端正我们的那个价值观的吗？应该不是吧？ 从来不会。 不是，但是呢，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 有些。 上层决定的，上层他认为因为他的收视太高了所以他透过这个去传一点话还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也就是因为上层想透过春晚去传话，樊素你才觉得说为什么这个舞台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说那个什么芝麻团队他可能私底下不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两方面都有好的地方可以互相利用，比如说我这个团队我需要上春晚， 就是可能你一方面你得讨好所谓的领导，然后另外一方面你都得讨好观众。 不是这样，他那个团队需要上春晚来去打知名度，他以后在国内就好混，因为他上过这儿上过那儿，他上过全国最高的舞台但是为了上那个全国最高舞台他要牺牲他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那么妥协完之后呢，就是不好看，但是不好看的话对他们来说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上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 对， 为什么这样？就是邓紫棋为什么要真的要上，就是一定要上，因为上了之后你这一年会好过，甚至你这五年都可能会好过。 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艺人的那个现实和尴尬，就是有些观众他确实像我这种我就不太买账了，你说现在的这个小品不过倒是今年他有一个，我不能说是可喜吧，至少算是一个进步。就以前你有印象没，一上来演小品他们就前面出一大段的那种打油诗，就还必须得是押韵的，我了个天了，我一听那个我就恨不得捂上耳朵走开你知道吗就是浑身散发着那种不自在高嗓门的大声说话。好，那这个其实有人还专门去研究说大陆的这个小品，有人说他其实他是想输出一种，我们说是说教吧，但是换一个法子他会变成输出一种所谓的价值观。那这个可能就是说他们是演这个幽默剧的，演相声小品一个最高的这么一个层次了。但是我表示怀疑，我就说你说跟中国传统相声它那个诞生的那个它是不符合的，你可能就是街头巷尾自己在唠嗑唠出来的， 对， 它是不是最初它就必须得承载着那样一种所谓的使命？我觉得没有。等一会儿呢我们就请马军来跟我们谈一谈，他对相声相当有研究，还是天津人。天津人我怎么觉得天津人个个都会说相声， 快板快板 好，这个我们等一会儿跟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来聊聊哈，先休息休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叫从前慢，我本届春晚最喜欢的是刘欢唱的，但是其实这首歌的那个原唱是我们等一下听到的这位小哥，他是在中国好声音里面中国好歌曲里面诞生的，他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我们来听听原唱的效果怎么样。 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痛了。钱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钱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痛了。 啊。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Kellen， 我是 Benson。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把马军连到线上来，跟他聊聊这个春晚的故事啊，特别是相声的表演方面。马军呢，在大学里面和这些年这个在凤凰周刊是不是也有表演过啊？马军，说说你跟相声的这个缘分吧，为什么对相声这么有研究？ 首先呢，我生在天津嘛，那个地方是曲艺之乡，全国的相声的一个聚集地嘛。从以前来说，中国的相声表演呢，全都在码头的城市，比如说沈阳、南京、天津、济南这些码头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的人对曲艺来说应该是比较热爱吧。我们从小在天津任何一个时候啊，你打开收音机，总会有至少两个台在播相声。 哎，所以你看， 你跑不掉的，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就能熏出来。马俊呢，自己是一个写时政新闻的这样的一个记者嘛，所以对这个一些文化现象啊，时政的一些现象，会有自己的敏感程度。我就把自己这个职业和爱好相当于做了一个连接嘛，就是喜欢从相声的变迁里面看到一些政治的一些发展的变化。 真是一个好的爱好和结合哈。那看今年的这个相声。你觉得那个反腐的那几个演的怎么样？一个投其所好，这是小品，小品跟相声可能评价标准还不太一样哈。 应该还可以了。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他除了最后那一句话是有一点说教之外啊，其实那个小品来说，是整个开心麻花团队呢，应该是整个最近几年中国春晚里面，活力或者说最接地气、最接近市场化的 一个团队了，毕竟他们不是官方的某某某某这个歌舞团那个艺术团，不是官方的团的这个相声，是小品，是自己的一个民间的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团队，他们的这个东西应该说是在年轻人里面是最能接受了，虽然我们对他还是有很多意义啊也好啊，位置也好，但是相对来说是最好的。 就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不好笑呢。 就刚才您他最后一句话甩在舞台上最后一句话是要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嘛。 嗯， 其实这个不是这个小品的最后一句话。 哦，还有吗？ 最后一这个小品的最后一句话是那声好。 哦，是，哎，这就是一个段子啊。嗯， 声好是导演组安排下面的人喊的。 哦， 所以他是我们话叫托儿。 嗯，就是说，你看这是不是能说明问题？ 喊好的人喊的，这个是这个表达了老百姓这个对这种反腐小品的一种热爱呀、啊。听了这个之后很有劲呐、啊，这个好啊。嗯、 但是、 这个、其实是小品的一部分。 这是小品一部分吗？这是春晚的小 品一 部分吧？你说真的 是 放剧场里边？你说放春晚的剧场里边，像啊不是什么什么春晚剧场，像天津的，你比如说像郭德纲的那个剧场里边，你绝对不会说你要排个什么托，就是大家自发的看着他就起来拍手。 这个不会嘛？我不可能花钱进去给他当托嘛。 嗯 嗯， 你就觉得今年的小品好吗？我就觉得怎么一点都不好笑。 这个，你像我看了这么多年春晚啊，包括之前我出生之前很多届的春晚，包括1950几年咱们有其实是有一届春晚的， 嗯， 那个小品都那些东西都看了之后呢，你对他就没有期待了。 哇塞， 你就不指望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更好的这个笑料了，因为你像今年12点之后苗阜王声的那个反腐的那个不是我的那个相声， 嗯嗯嗯， 我去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去忘了具体几月，但是我记得是夏天，因为他们穿的短袖短裤嘛，我去采访他们两个，我问春晚你们要不要上，他说确定要上，我说段子在写吗，他说在写，结果他们准备了半年然后拿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可见这个是很难的事情。他们两个呢是中国近几年来涌现出来的难得的有创造力的青年的相声演员，他们两个都是大学生毕业， 嗯， 都是大学生，都是现在是西安青年曲艺社的两个台柱嘛，他们准备了半年、 嗯、 准备成这个样子，这个绝对不是他们的实力的体现。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背后因为你上春晚和一般在舞台上，我们中国的现在的不管是西安天津北京的小剧场，大家如果进去的话可能还要做好一定的准备，因为里面搞不好会有一些比较低级一点的庸俗一点的那种笑料，因为是市场化嘛， 嗯嗯， 大家听听开心就好，但是你上春晚这些东西就不能讲， 嗯， 对吧？你相声的魅力呢就在于讽刺，你官员不能讽刺，警察不能讽刺，军人不能讽刺，然后领导不能讽刺， 嗯， 那你还能讲什么呢？ 嗯，而且也不能说黄段子，性不能提， 你不能说黄段子，对，这些东西都不能讲。 那你不是讽刺一些什么残疾人啊、妇女啊、什么剩女啊，你只能讽刺这些了， 只能拿这些开玩笑，而且呢。以前相声演员有一个办法要规避掉这些问题还能好笑，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办法就是讽刺自己， 对，自嘲， 嗯， 你对 嗯 自嘲，你比如说我是潘长江我就说我个子矮， 嗯， 我是个大胖子我就说自己胖， 但几十年了这梗也过时 了，但是几十年一个是大、啊、一个是大家觉得很无聊，就是说了几十年，第二个呢就是这些表演的演员呢尤其是官方的团体的演员呢他都是有官职的，你像姜昆他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长， 哦， 嗯， 对吧，他出门都是有人给他拎包的， 哦， 你让他做了几十年官，包括牛群以前就当过县长， 嗯， 他做过这么大的领导之后，你让他在舞台上再去讽刺自己再去拿自己开玩笑，他这个架子端起来他拿不下了， 嗯，就是演的人自己也变 了，现在的这些年纪越大的这种喜剧演员他反而不好笑了， 嗯，对，我刚才、 就是这个、 我刚才在说哈， 您说， 就是刚才在说，你像过去那些马三立的那种经典的相声， 嗯， 他百听不厌，他可能那个梗咱都会背了， 嗯， 但你发现他就是语言的这个艺术，你就越听，你就发现他的那个节奏和语言的那个精妙， 嗯， 他有的时候他就几个词儿，他做一个串场，他有的时候都是我们主持人学习的特别好的那个教材， 对对， 说实话。但是现在的人为有的作品他可能也是春晚诞生的，我发现，但发现现在他不太可能有这个土壤 和环境了。马三立就跟那个马军说的，如果给马三立一个头衔，你让他当一个什么文化局长，他也说不出来这东西， 会吗？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马三立在天津人民心目中是非常高大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特别特别贴近于老百姓，贴近于人民。在一些政治运动中，马三立曾经被发配到农村去改造，他那个时候呢就做好了一辈子回不到城市的准备，他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农民呐、啊，我就是一个草根。而且呢他们的老一代的相声演员的根底是非常非常扎实的，中国的相声演员在以前上演出是不报节目的，也就是说演员这个主持人不会告诉你接下来我们就请谁谁谁说哪一段相声，两个演员上去之后他会通过一些试探，比如说我先讲一个比较低俗的笑话，我再讲一个比较高雅的笑话，根据这两个笑话的反应的不同，然后我要知道今天的来的观众是比较高雅一点的还是比较低俗一点的，然后他在舞台上再临时去决定说哪一段。那个时候的演员真的是是功底深厚的，甚至他们有的人有的你看我们相声演员会拿一个扇子嘛，那个扇子上面会写着几十段甚至一百多段的相声名字，拿出这个扇子让观众去点，你要听哪一段我现场就跟你讲。 这真的功底深厚。 而现在的相声尤其上舞台的呢，他可能在上舞台之前他要准备了几十遍一百遍， 他自己可能都讲腻了， 对，他自己都已经没有这个激情了，那怎么办呢？只能就像主持人讲的，我声音大一点，我给自己打点鸡血，然后我再上去喊啊，我再上去提高嗓门啊，用这样的方式。 对，他就不太享受他的那个说话和表达的过程了。 他在担心，他可能担心多过享受。 哎， 我还 如果是在 就是我听说有些人他就分析啊，就比较国外的那个所谓的什么 stand up comedy， 然后再跟香港那个栋笃笑他开始比较，他就说其实都有一个所谓价值取向的这么一个问题。有人就觉得你像传统中国的相声，他可能价值观的取向就是先我要保证的是他所谓的美学价值，就刚才我们说为什么有些相声他经久不衰，你听多少遍你都觉得好听。 对， 还有呢他其次才是幽默价值，他的首要的任务不是为了逗你乐，他再一个呢他就所谓的社会价值，比如说什么针砭时弊啊，讽刺一些时政方面的东西，那最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哲学价值，我就不能理解，我说真的他要承担这么多的功能吗？你比如说像电视观众，我可能我就希望被你逗乐，我才不管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价值、 啊、 我主要就是说我希望你能逗我一乐、 啊、 我就这么简单、 啊、 你要求。但现在发现他是不是春晚这个舞台他也没法就是其中的任何一项功能他可能都不行，或者他把社会价值他放得过重了，你就听得特沉重，他只有反腐他没有相声。 这个其实就是相声比较尴尬的一面，只要相声它白的讽刺，我们说讽刺政治其实是最有效的，是最能打动底层民众的，包括像我们那种脱口秀，它几乎除了美国总统好像就没有什么好讽刺的了，就每天拿政治开玩笑，拿总统开玩笑。但这种情况一直到大陆也好，一直到国内也好，就会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现在的相声院团呢都是专业的相声院团，都是官方的或者是军方的或者是他们要传递的那个宣传，他们其实是宣传工作，而且每个人都有这种样的官职，你让他去说这种 宣传工具了 领导的话，他们是绝对讲不出来的。其实你和这些人私下接触呢，他们因为这些人都是幽默的表演艺人嘛，他们私下可能说出来的话非常有趣，但是上了电视或者上了舞台就会要换一个面孔、啊、 就是包袱太重了， 或者换一副 太多包袱。 对、对，而且呢我们从一百多年前有相声到现在呢，相声段子大概会有至少得有1000多段甚至到2000段吧，但是我们觉得有艺术价值的或者是有社会价值的我们觉得很经典的相声也就20-30段，其实这些都是大浪淘沙淘下来的。我们最近的一些段子像姜昆在年轻时候80年代说过一些电梯奇遇啊，或者掉老虎洞里的那个相声啊，或者是一些牛群冯巩，那个时候都是冯小刚啊王朔这些人，梁左这些人写的相声呢，是讽刺当时一些官僚体系这个不作为啊，这样的一些相声呢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宽松 一 点，大家因为刚刚改革开放嘛，大家的这个尺度稍微大一点，那个时候流传下来一些经典的段落， 而且那时候他们 越到现在可能少一点，但是可能10几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的相声，可能觉得哎，有一点点还是能够留下来的，这个还需要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吧。 这个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也年轻，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你就跟你说的马军他们也没什么官衔，所以他一身轻， 而且关键我觉得还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幸福了，幸福了就是这个创作的坟墓，幸福了之后就没那么多灵感了。 对，而且就是你像郭德纲，我也听他相声听了得有十年了，2005年到现在，他以前的那些相声呢是一夕之间，他是在最穷最苦的时候能跟你说出来，他现在成为大老板，有一个100多人的团队，自己开着饭店，开着服装厂，他也很难去接地气。他最近几年的相声，网络的东西越来越多，因为他从社会从生活中能吸取到的营养会越来越少了，因为他的位置越来越高嘛。 他天天穿着 Givenchy 的衣服，他天天穿着 Givenchy 的衣服，他有什么创作灵感？ 好，你说说，谢谢马军，谢谢马军的连线哈，谢谢你，给您拜个年啊，新年里大家一起进步，期待看到你更多经典的新闻作品，祝你身体健康，马年这个羊年行大运， 新年快乐、啊！ 好，谢谢马军，姓马的，祝你羊年大吉哈，再见，马军，拜拜， 再见。拜拜， 好，这个马军说的好几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亮点哈，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幸福起来的，你看班森、你总结特别好、幸福起来的人，他可能你比如说写歌也是、你苦情的歌你就写不出来， 因为你被人家一直甩嘛所以你回到家里你这个七情六欲难过的要死，但你幸福了之后，今儿吃什么明儿吃什么，那我后天咱们去哪玩去，还有哪， 但是我想一个例子、你像黄子华，他在香港人人都知、 但是黄子华最近也不好、也没有以前那么好笑了。 我觉得他算还是虽然多产，但是还是有保持他一直的那个质量了、当然你说跟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点分别、但我觉得他还是在那个那叫什么，就 above average、就是他 在这个 平均之上、而且我觉得你所谓的幸福了就没有创作灵感，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红了，他没有时间沉淀和吸收，然后所以他没有那个，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感受所谓我们平民的生活，就是说可能相声或 stand up comedy 很多时候就是要跟大众的生活有联系嘛，那他已经红了，他作为一个红人，他根本已经生活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上， 对， 他对于那个社会平常的感受跟以前你接触的时间也很少，就变成我们所谓说的离地了，他就生活在 云端了 对， 要上天就， 所以他可能做的那些作品反而没有以前那么深刻，但是黄子华他最新的那个动都吓大家的反响还是蛮好的。 哎，好，我们要不然再来跟两位听众聊聊哈，也没几分钟时间了、这个现在在线上的是不是王小姐丹宁吗？ 是。 哎，好，丹宁你来。哎，丹宁也是天津、 王小姐就是天津的，因为之前有跟她连过线。 丹宁，你觉得今年的这个小品好看吗？ 反正春晚的话我可能更期待一种语言类的这方面的节目，因为总比看那些假唱的要好多了。但是他 对，关键那个假唱，王小姐插一句，那假唱关键是呢，其实现在电视台把这些观众当成傻子一样，就是你假唱、其实我跟你讲，假唱更难，你在那边演一出戏，在那边对口型，其实比真唱更难，以为观众都看不出来，但事实上因为什么呢，没有喘气，你这么完美，你绝对假唱，你看那么多选秀节目，你看见我是歌手他唱成那个样子了，你说怎么可能唱的跟原唱一样。 但您继续说。 语言类节目嘛，语言类节目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能够体现是，基本上是在剧场里或者在茶馆里，像我们在天津去茶馆听相声什么的、基本上像岳云鹏一出来、全体观众都在调戏他、他那个还之歌一响起来、全体都像演唱会一样大合唱、就那种和观众那种互动的气氛，但把语言类节目一摆到电视上去、而且又是这么官方的一个春晚的这样一个舞台，它的效果肯定会减少很多。 对， 就是这些节目。 丹宁是90后吧？是90后哈。90后，你们也爱看春晚吗？就是年年你们都看春晚吗？ 啊，没有别的可看呐。我倒希望他播个什么颁奖典礼啊，播个什么院线大片什么的。之前也有的时候我们班其他同学就说，哎，我们 KTV 订了包房了，你一会儿过来吧，别看春晚。不行啊，我在家跟父母住，但是总是要 那 不是。我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纳闷，因为我今年我回北京，我发现就是说全国的所有电视台卫视都在播春晚，就为什么不能就是说在这大年三十的时候中央台播你的春晚，湖南播他的春晚，是啊，东方卫视播他的春晚，有一个竞争，那央视就怕了嘛。 可能还是 丹宁没法解决你。哎，丹宁你先说。 央视它的一个资源毕竟还是占优势嘛，它的节目质量我感觉还是要比地方台的那些晚会要好的。 哎，我就说哈，你说四个小时的晚会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节目？ 嗯，语言类的话， 也不单单是语言类吧，所有的唱歌也行。 我本来是期待那个小鲜肉的，我妈妈还喜欢吴亦凡。 不是，只是去看男人去了吧？你是想？ 结果不来了，就邓紫棋吧。然后刘德华那歌也挺好听的。 回家的路。 对对对，贾玲也挺逗的，开心麻花那个也可以。 其实贾玲真是挺逗的。 他们说那个节目歧视女性，你觉得吗？ 嗯，他最后不是说了吗？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群朋友啊， 对啊， 还 是不 是 给圆回来了？ 嗯，对， 反倒觉得那是正能量哈。 嗯嗯，倒也没什么，而且就是反腐相声根本就没有之前期待的和他宣传的那种那么好，也没有很大的力度，可能就他那个力度，他们就觉得已经很大，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可能就觉得还是很婉转，而且。相声他那种表现形式，他那种包袱啊也没有抖出来，他光有那个点，但是根本不好笑。 你爸妈觉得这个好看吗？你们看完之后会聊吗？ 哎呦，就是看直播的时候我妈一直在打电话拜年，我爸睡着了，然后我在抢红包。 你看这不就是背景音乐吗？就是有一出没一出。 其实大家也真的不是很在乎那个事儿。 对， 那还会明年再接着看哈。 如果没有别的事，那就只能看了。但是那个我还想说一个，就是那个吴京跟张震的那个节目，我 也主要是消费男色去了，因为帅是吧？ 那对，要看颜值。 好，谢谢，谢谢丹宁啊，丹宁，拜拜。好，丹宁是我们三 D 化新闻的非常非常忠实的一位九零后的听众，他经常在群里边对。你看他九零后跟咱们也其实也看，就是大家发现你消费和你在周围环绕东西，他差不多。他说明什么呢？就是可供选择的太少，还是 就真的应该三十的时候，什么各大卫视都来一下，都办一个，你这样子转台，你可能也好啊，对不对？ 好，这个春晚哈，你说每年你都会聊谈，每年你都会吐槽，但是。恰恰觉得有意思在于你吐槽完你说他百般的烂，但你第二年还是不会拒绝他，你还是会再继续看，所以这可能也是怎么说他都是中国人一种情节。像我我也觉得他每一个节目就我非常满意，很喜欢，但你又觉得不看你就生活里你确实少了点什么，也确实你能跟别人就没话题的时候你就跟他聊这个，就发现怎么样这个都打开局面了。 真的吗，姐姐？ 真的 吗？ 你回内地你跟他们 聊，你跟朋友 聊 春晚的， 聊的呀，就说哎，你今年那个什么，你就说这太烂了，这也是一个聊天的方式。 不过我觉得正因为是这样，才是他那个节目直数一直没有 提高的 原因。 当然这个质量的问题很复杂了，有的时候也不是导演组或者演员能控制的。那好吧，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谢谢 只有一个好吧，好无奈。 谢谢两位来做客我们节目，我们是樊素，拜拜。